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436页，436页，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从第三句看起，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见菩提树真无生人，妙显极乐世界一尘一毛，悉皆圆明具德。这一段注解为我们显示出西方极乐世界六尘都说法，色声香味触法，没有一样不是帮助众生开悟的，跟我们这个世界恰恰相反。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色声香味触法都在诱惑人做坏事，极乐世界的六尘是帮助一切众生大彻大悟，不一样啊。是以此四句列于愿书，开头这个四句，表以下一一过愿，就是48愿。每一愿无不如是，一一之愿呢，皆是为众生；一一之愿呢，都是弥陀本妙明心之显现。一一四相啊，皆是清净具，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个地方是总数，整个极乐世界点点滴滴，无非是为一切众生，帮助众生消业障断烦恼成佛道，所以夜夜愿事都是从弥陀心性流出，所以无有一法不清净，皆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在极乐世界，法身就现在面前。而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也不例外。问题是我们用心不一样。我们用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所以我们就见不到真相，见不到法身，法身就是法性。大乘经上说法性是从体上说的，说法身是从相用上说的，体相用是一而三，三而一，是不能够分开的。 啊，只是我们迷了，把法相误认为是现象，啊，所谓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而不知道啊，这个东西就是发生。转八识成四智，就见到发生，就见到发现，啊，就跟诸佛如来之见完全相同。啊，像《法华经》所说，开始悟入佛之之见，这就叫成佛。首数句之文意为，我若证得如来过去，这个我是法藏啊，法藏菩萨说，我如果证得如来过去啊，也就是证得圆满的自信啊，成就啊无上正等正觉啊，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啊，这就叫无上正等正觉智慧呀、啊。佛法自始至终啊，不离开智慧。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般若，讲了22年啊，讲经说法49年。以22年的时间讲般若，时间最长啊，般若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本具的正觉啊，阿罗汉断见思烦恼他证得正觉，也就是说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透出一部分，不多啊，他脱离六道轮回，他住在四圣法界，在四圣法界必须要断尘沙烦恼，要断无明烦恼啊，尘沙烦恼断了他是菩萨，无明烦恼断了他就成佛了啊，成佛就不住十法界了，十法界的佛没成佛，他在那修行成佛，真成佛了不住十法界，他超越了，他就变成初住菩萨，原教的别教呢，他是初地菩萨啊，就是我们中国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他到这个境界了，见性了，见心成佛啊，这个佛是真佛，不是假佛啊，也就是说他不再用阿赖耶了，阿赖耶妄心，不再用妄心，他用真心了。那么用真心就是正等正觉了 啊，正等正觉是指谁呢？华严经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是正等正觉。从原教的初住一直到等觉，四十一个位置。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主报土，就是十宝庄严土，啊，不再六道了。这个地方叫一真法界，正报是法性身，义报是法性土。啊，这是一个我们凡夫无法想象的世界。因为法性是不生不灭的，法相是有生有灭的。啊，六道里的所有的现象都是生灭法。十法界里面所有的法相也是生灭法。啊，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通通是生灭法。啊，所以它不是真的，是假的。啊，它是阿赖耶所变的，为识所变。啊，识就是无常的。所以它所变的这些相也是无常的。啊，到发性土、发性身呢，它不变了，永恒不变。啊，生到那个地方去，人是化身，变化而生。到那个世界，身相就跟佛完全一样。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身相都是相同的。啊，正报不生灭，义报也不生灭。那个地方的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永恒不变。啊，因为这个里头的居民，也就是像这个极乐世界吧，十方世界去往生的这些人，最高的有等觉菩萨，最低的有无间地狱的众生。啊，生到那边呢，相貌完全一样，在十宝土完全相同。阿鼻地狱众生生西方极乐世界，能够提升到十宝图等觉菩萨吗？答案是肯定的，能。善导大师说的最好，总在于语言不同。他要遇到无比殊胜的语言，他就提升了。啊，语言不容易遇到，如果遇到真的阿鼻地狱一步登天，啊，可以提升到等觉菩萨。这个理上讲得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是佛，本来是究竟圆满的佛，怎么不能提升？啊，像中国禅宗六祖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 啊，从小靠苦力谋生，非常辛苦啊。他在五祖方丈室里头，这个袁书生呢，他所遇到这个人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啊，而且他没有障碍。只要自己没有障碍，遇到袁书生，遇到等觉菩萨，你就是等觉；遇到初住菩萨，你就是初住，你就跟他平等。所以就看你遇到什么缘分，你能够跟他平等，道理就在此地。啊，为什么能平等？他放得下。啊，果然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彻底放下了，他就一步登天了。啊，我们凡夫自己善根福德不够，纵然遇到佛菩萨提不上去，善根福德底子不厚啊。底子不厚产生什么问题呢？放不下的问题。啊，底子深厚的人呢，一听人家叫你放下，马上就放下。啊，《金刚经》说“应无所住”，这一句就是放下。啊，无所住还得生心，要不生心，不生心变成阿罗汉。他就如偏真涅槃了，啊，自己不错，有很好的享受，对众生没有利益，啊，只有放下，没有提起，啊，放得下还得要提得起，而生起心，生什么心呢？生菩提心。啊，生菩提心起什么用呢？不是对自己，自己功德圆满了。生菩提心呢，是为度化一切众生。啊，自己没死了，那度众生就是自己死。虽度一切众生，以种种善巧方便度一切众生，心里头啊，应无所住，这个一定要知道。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无所住。啊，这个世间人有所住啊，他肯帮助别人，但是他名闻利养没放下了。我为什么干呢？我为民，我为利。啊，他总共有个理由啊。啊，佛菩萨也有理由，他的理由就是无住。不住自私自利，不住名闻利养，不住五欲六尘，不住贪嗔痴慢，他不住。那是菩萨了。啊，什么时候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干净了，他就成佛了。 无始无明习气没断不要紧，不爱死。他所爱的什么，就是不能证无上正等正觉，对这个起障碍，对其他的毫无障碍。啊，无始无明一断尽了，十八土就没有了。啊，他回归到常寂光了。常寂光里头什么现象都没有。啊，在常寂光里面的妙觉如来，它起不起作用呢？起，它不是死的，厚厚薄薄的。它起作用与它自己一丝毫妨碍都没有。它起作用是变法界虚空界与他有缘的众生，就跟他有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他自然就有应啊，应现什么身去帮助他就现什么身，应给他说什么法就给他说什么法，不是自己意思，自己没起心动念，意思都是众生，都是有缘众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他做到了，所以他起作用啊，他不是不起作用啊，啊，起作用，那个清净平等比等觉菩萨还高还纯啊，真的是达到究竟圆满。那么在本经这四十八愿，愿愿皆如此。要知道，愿愿都是自信其有，都是众生有感啊，自信其有。心地呢，心地是如如不动啊，就是《金刚经》上说的，心地是无主啊，痕迹都没有啊。能生心，生心是感应，众生有感，自然有应。啊，应也没起心动念。啊，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个感应这桩事情，现在科学家发现了。虽然没有办法具体说明，而科学家认为有此可能。这个可能就是整个宇宙的信息是一个网啊，所以科学家写了一本报告《无量之网》，这个网无量大。这个网就是信息的网，我们念头才动，整个网都知道，就是变法界虚空界全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念头才动就知道。它是通的，它没有障碍的啊，我们有没有呢？我们有，那个网是共同的，彼此没有分别的。但是我们迷了自信，虽然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我们统统收到，收到没有感觉啊，好像我们接受的机器有了故障，不是没有接收到，电讯接收到了，我们这个机器坏了，显示不出来了，就这个意思。怎么坏了呢？它购物太多了啊，这个就是烦恼，无明烦恼。 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让这个机器不起作用。这个不起作用是收不起作用，可是自己我们自己依然在发，啊，我们起心动念就发出去。我们这个肉体虽然不，它没有什么起心动念，可是它这个肉体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是弥勒菩萨所说的，每一秒钟1600兆的频率在发生。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身体健康状况，有能力有缘的接受我们的，他完全知道。啊，我们的意念状况，我们身体健康，统统知道啊。啊，念头要善呐，要好啊，不能有恶念呐。啊，我们在最近看到两个信息，都是从网络上下载了下来的。啊，一个信息告诉我们，啊，就是今年12月21日，啊，地球会产生变化。两个消息，不同的网络下载的，都是说明这段事情。啊，我看了之后有疑惑，不能理解。啊，他说我们现在地球是3度空间，3度空间要转变成4度空间，当中有3天是在0度空间度过，这个我不懂。因为0度什么都没有了，啊，3种现象都没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全没有。如果要是空间维持转变，啊，会有这么一桩事情的话，那我们这物质身体没有了，我们的思想记忆也没有了，因为到0度什么都没有了。啊，过去现在这个头脑的是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了。啊，你通过0度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啊，然后入4度空间或者是入5度空间，就是另外一个新的世界了。啊，你完全从心生，过去的时候忘得干干净净，没有了，完全没有了。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全没有了。啊，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是真是假，距离我们很近。啊，11个月之后就见到了，这谜底就揭晓了。啊，可是在很多信息里面都是有这个灾难。啊，这个灾难过去之后地球会更美好。这一句话也不可思议。 地球更美好，怎么个美好法？还是保持原状？还是面目一新？啊，这就不可得而知啊。啊，科学是想象的，没办法证实，这是从数学概念上产生的这么一个见解。我们地球上的科学没有办法离开数学，数学是科学的基础，是科学的根本。啊，那些科学家都是大数学家。啊，他们叫我，如果这个灾难发现，啊，也就是12月21号这天晚上睡觉，第二天早晨还是漆黑的，一直要黑三天。哦，这个夜太长了。啊，三天之后看到亮光了，他说还是模模糊糊的，要两三天之后才看得清楚。啊，有光，但是很模糊，能看清楚要再过两三天。啊，换一句话说，前后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啊，他告诉我什么都不要准备。啊，你要准备吃的呀、喝的呀，那是多余的。他说这一段期间当中啊，你就像在冬眠一样，像动物冬眠一样。啊，你只昏昏沉沉睡在那个地方，你也不想吃，也不想喝。啊，反正没有光。啊，就像动物啊，在这个洞里头。啊，这个深山挖个洞，在洞里面冬眠，过冬天一样。啊，他说是这种状态。啊，那么也有人说，可能在这个时候，你能看到不同空间维持的东西。啊，也就是天眼、天耳开了，自然开的。啊，这个我们能够信得过，为什么呢？六种神通是自信本能。啊，三天三夜在这个状况当中，大概我们什么都不想了，可能记忆也丧失掉了。啊，那这个能力就会恢复。啊，所以古时候人呢，都有这种能力。啊，有感应，会恢复到那种状态之下。嗯，人与人之间，这个电话没有了，但是有感应。嗯，心里想什么，他知道，对方就晓得。各方面来的有两桩事情告诉我是相同的。一个就是要宁静，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啊，心要定，心要静。啊，不要有妄念。第二个呢，要有爱心。啊，这个爱心是自信的第一德。 啊，对于一切众生圆满的爱心，没有怨恨啊，怨恨恼怒烦全没有啊，对人爱，对动物爱，对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都是一片爱心啊，我们具足这个条件，这个地球转变你就很顺利通过啊，你不会有事情啊，所有的信息几乎都告诉我，别住高楼，啊，高楼的水一定要晓得，电没有了，瓦斯没有了，水没有了，你住在了高山上很困难，啊，居住越接近地面越好。啊，很多年前有人告诉我，啊，最好让我们居住在6层以下，啊，就这个建筑不要超过6层楼，6层楼以上的怕地震会倒掉，啊，6层以下，啊，所以越接近地面越好，那3层就更理想了。啊，不要盖高楼大厦。我们接着看最后这一句，是以上所举，总表极乐世界之微妙殊胜。啊，过于第一愿前面。啊，特别的悬殊。下面呢，这叫分序48愿。啊，各个内容，这个48愿是从题起用。啊，刚才说过了，极乐世界是发心身、发心土。从法性里头自然起用的，啊，也是与众生感应，啊，没有感应不会有这些东西。下面这一段别显，啊，别显里头分11小段，啊，这根一是第一段，故土殊妙。啊，下面过苦里面就是48愿的这个次第，这是第一愿，过无我道愿。啊，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啊，这是。法藏比丘无界修行当中参观考察一切诸佛刹土啊，有不少诸佛刹土里头有6道啊，有地狱，有恶鬼，有畜生。云飞软动，这是小畜生。啊，法藏比丘看了，这个不善，所以极乐世界没有这些东西，这是果报啊！啊，要没有这些东西，当然因就没有。因是什么呢？ 贪嗔痴慢疑。换一句话说，生到极乐世界，这个贪嗔痴慢疑的五毒啊，就化解掉了。啊，阿弥陀佛本愿功德加持你，自然就化掉了。我们去是待业往生，生到那里就不见了。啊，贪嗔痴慢疑就不见了。所以那个地方没有地狱恶鬼畜生这种果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解下面，下面呢一页说明，说我此佛刹中无有地狱恶鬼畜生啊，经中常以禽兽云飞软动之类呀，表出生道啊，这三恶道啊，啊，地狱这个话是中国古时候的古汉语的，中国人称地狱。佛教没中国到中国来啊，中国古圣先贤也将有地狱啊，佛法来了之后把地狱讲得更详细更清楚啊，梵语那诺迦，这是音译的啊，也翻作尼尼，还是音译的。摄大乘论音译曰，此已有四意啊，地狱有四个意思。第一个不可乐，这里头没有快乐。第二个呢，不可救济啊，是因为是他业力变现的，没办法帮助他。地狱是化现，全是业力变化的啊！我在前面曾经举过章太炎的例子啊，章太炎在世的时候就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东岳是泰山。啊，判官的地位很高，就像现在的秘书长一样。啊，一般人称二把手啊。啊，应该是判官有特别的事情，不能上班，不能办事。啊。东岳大帝请章太炎去代理，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月啊，所以章太炎在这一个月当中日夜都不能休息，白天阳间的事情，晚上鬼道的事情，日夜都要上班，确实很累。所以有一天他写个请假条，用黄纸写个请假条啊，黄昏的时候在门口就烧掉，这有效，那天晚上小鬼没有来接他啊。他说鬼道的生活跟人世间差不多啊，不过就鬼道就是阴天，天永远是阴天，日月星都看不到啊，昏昏沉沉啊，鬼的寿命比人长人的寿命短呢，鬼的寿命短命的都1000岁，我们人间的，所以他在鬼道里头看到很多故人 啊，像韩愈的时候，他们常常读这些书的时候，在都见到了，啊，他们在跪倒。啊，他有一次向东岳大帝建议，听说地狱里头炮烙这个刑法，啊，把这个铜柱烧红，让罪人去抱这个柱子。啊，他说这个很残酷。可不可以把这个刑法废除？东岳大帝派了两个小鬼，请他到现场去参观。啊，小鬼就带着去了。走了一段路之后，小鬼告诉他到了，他看不见。他是个佛门弟子，恍然大悟，地狱是自己业力变化的。啊，你有这个罪，你就看到，就像人做梦一样，梦中境界别人看不见。啊，所以才知道地狱不是阎罗王建造的，也不是东岳大帝。让这些罪人故意受这罪，不是的，完全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啊，我们从这一点，就想到佛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是你自己心里想东西变现出来。啊，所以念头决定一切。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同样一个道理啊，是从法藏比丘那种真诚慈悲心里头生出来的，变现出来的。啊，真诚慈悲心是因。啊，参观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取长舍短，这是缘。啊，他不念这些三恶道，意念里都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极乐世界就没有三恶道。啊，如果你念头有这个东西，有贪嗔痴，他就有三恶道；没有贪嗔痴，就没有三恶道。啊，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那我们每一天念头里头有贪嗔痴，就知道我们在建造三恶道啊！我们能把贪嗔痴断掉，没有贪嗔痴的念头，你就决定不堕三恶道。啊，人的念头要善呐，不能有自私自利，有自私自利就有三途。啊，起心动念为别人、为一切苦难众生着想，啊，至少来生是人天道啊，不会堕三恶道啊。啊，人过分为自己着想不是好事情， 所以佛门84000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叫你破身见，不要执着这个身生活，你才能入门呐！你看小乘须陀洹，须陀洹怎么证得的？五种见惑断掉了，就证须陀洹果。不是你在佛法知道多少，知道多少没用处，那是解悟。不是正悟，正悟的放下。解悟是看破，看破之后你要放下，你才能够证得。入这个境界。你要不放下了，你不入境界。那修佛很多都懂得。晓得这个事情做不到，那就是说他停留在解悟，他没有办法证入。信解行证，他只有解，他没做到，入不了境界。这就是我们现在讲搞佛学，不是真学佛。搞学佛出不了六道轮回，真学佛就能超越六道轮回。我们超越方法就是求生净土，求生净土的方法真信，真愿意往生，我真念佛。我要把念佛这桩事情当作我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为什么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切都圆满了。那不念佛不行啊，不念佛就继续搞六道轮回。84000法门，哪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你看须陀洹都要断见惑，身见断了，不再执着身生活了。这个身体不再造贪嗔痴慢的事情。第二个段边界，边界就是对立，边界断了，不跟人对立，不跟事对立，所有一切众生对立的念头没有了，没有对立，就没有矛盾，就没有冲突。人与人，人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这个须陀洹就没有了。在成见没有了，中国人叫成见，佛经上讲见取见，戒取戒，这两种都是中国人讲的成见。成见为什么有两种呢？一种是因上的成见，一种是果上的成见。两种成见都放下了，最后邪见，错误的见解，全部放下。这个人就是须陀洹呐，小乘出苦。大乘华严经上所说的 摄性位里的初性菩萨，小学一年级，菩萨51个阶级，他入学了，他在第一个阶级，小学一年级了。这个人真佛弟子，那像我们没做到啊，没做到一年级资格不够啊，没劲呐、啊。我们搞来搞去搞一辈子，都是幼稚园，没上一年级。这个诸位一定要清楚啊，不管你在家出家，论断正功夫，你有没有？啊，这是祖师大德常说的，一品烦恼没断，你是不低凡夫啊，我们自己要承认。我们身界没断呢，边界没断呢，啊，尘界没断呢，如果从小尘来说，我们今天算什么？粗果相，相着粗果，没证的粗果。啊，证得出果才算你是入门的学生。啊，你进了一年级的讲堂了，讲堂里头有你的座位了。这是小小圣，最起码的。小小圣没有离开六道轮回。要阿罗汉才能出六道，啊，他在六道里的修行，啊，继续要断私货，私货断尽了，私货是什么呢？就是贪嗔痴慢疑，就这五条叫私货，这五种断干净了，他超越六道轮回了。啊，证阿罗汉，四圣法界里头第一个阶层。啊，往上去，辟支佛、菩萨、佛，四个阶位。佛给我们讲的话是真话了，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自己。是在哪个阶层？51个菩萨阶位里头，我们没有。小乘四果四相，充其量我们是粗果相，粗果没办法证得。所以我们非常幸运的遇到净土法门，这就有救了。84000法门能救我们的只有这一个法门。为什么呢？不要断烦恼，不要消业障啊，那我们才有办法。没有能力断见思烦恼的这些众生，遇到这个法门，要真心、真愿、肯念佛，没有一个不得度。啊，这是什么？这是阿弥陀佛48愿，我们要懂得感恩。没有他老人家48愿，我们还要继续搞轮回，不知道哪一生哪一世才出头。 啊，八万四千法门遇到也枉然，不能成就。烦恼习气太重了啊！啊，要知道地狱不可乐，不可救济。安民啊，第四地狱啊，这是讲这个那罗迦尼尼四个意思。精进言地狱，乃其中之意义。这四个意思里头之一，婆沙楞严。占卜周下，占卜周就是我们居住的地球，故五百余山那乃有地狱。余山那是梵语啊，就是游行，游行也是梵语啊，古印度天竺离宿之名，那就是圆净的一个名称。啊，维摩经照注，僧肇大师的注解，他是上游行六十里，这是和中国的离宿六十里叫一游行。中游旋呢五十里，下游旋呢四十里啊，所以游旋分大中小啊。故常言呢，地狱以狱在地下也啊，好像监狱。这个监狱在地底下了啊，多深呢？五百有限，就算小的吧，四十里的，四十乘五百啊，应该在地球的核心了。所以地狱是一片火光，现在我们知道地球地心确实是火啊，我们从火山爆发就知道地底下是大火啊，伊斯兰教称为火狱，人造几种罪业，死了以后堕火狱，就是佛法讲的地狱。故常言地狱以狱在地下也。但应知，地狱不仅在地下，这佛经上有说到的。啊，或在山间，或是大海边，啊，旷野、树下、空中，皆有地狱。啊，地狱跟我们是不同空间为色。虽然在人在这个世界我们看不见，它是另一个空间位置啊，是借由地狱。这总之呢，地狱有三种啊，有三类。第一个是根本地狱 乃八大地狱，即八寒地狱。啊，许多宗教典籍里头都说。啊，把热地狱说得多。啊，有寒冰地狱。啊，所以八大地狱对八寒而言。八大地狱就是八热地狱。啊，占卜州地下500由旬有地狱。名为等和，是依次而下到第八狱，名为无间。最下面一层呢是无间地狱。那么这个八狱乃层层竖立，据《居舍论》《监考大论》《大论》是大制度论啊，里面所说的此八狱，这个下面呢，把名称列出来了。第一个是等火，彼中罪人。与种种浊次魔道，酷极生死，然冷风吹之，皮肉还生，等何于前？啊，这是我们看道教里头讲这个十八层地狱。啊，道教里头讲。说这个受罪的人到那个地方去，浊是刀砍，啊，刺也是刀刺，磨是用磨磨，刀是用臼来刀，啊，这个东西，我们想想我们日常饮食。厨房里头不都用这些东西吗？啊，对这些小动物，用刀去切它，去砍它，去切它，啊，去刺它，啊，用磨去磨它，啊，用臼去捣它，就是这些业力现的。我们自己干的这个将来要受啊，要受这果报啊。啊，枯极生死了。死了怎么样呢？风一吹又活了。又活过来了嘛，再受。永远没中断。地狱的寿命长，你说这个多苦。啊，这冷风吹之，皮肉还生。等于前后叫等火地狱，啊，受罪没有间断的。啊，这个八层地狱是竖立的，等火在最前面，往下第二个呢是黑山地狱，第三个是重火地狱，啊，到最底下。是无间地狱。我们看再看下面第二个黑神地狱，先以黑神剥罪人之体，而后斩具， 这也是我们对待动物的一个报应。啊，我们切肉要切一样大。啊，先把它量一量，分多少块，然后再用刀或者用锯子来锯。啊，全都是因果报应的。昨天我听同学告诉我，全球每一天吃的这些动物有个概率的统计，好像上亿耶，我听说大概是4亿杀的这些畜生，一天杀这么多，有果报啊。现在每天杀生呢，每天杀人呢，堕胎是杀人呢。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每一天平均堕胎超过15万。啊，每一天杀15万人。这杀的什么人？自己的儿女啊。啊，其实现在这个社会也没有孝子。那国报如此吗？你把儿女都杀掉吗？儿女怎么会孝顺你呢？来都是报仇的，都是报怨的。啊，都来讨债的。啊，不懂因果。啊，灾难，许多信息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平安度过这个灾难。第一个要心地善良，要素食，你看，不要吃肉。啊，情绪稳定，不能心浮气躁，要有爱心。啊，有这具足这几个条件，这个灾难是都能平安度过。我们想想，有道理啊，不可以吃众生肉啊！啊，看到众生肉就马上要想到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还能干这个事情吗？啊，不能纵欲，一定要节制。啊，怀孕决定不能堕胎。啊，这个小孩来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无论是哪一种理由来，你把他杀掉，那就结上仇恨。报恩的变成冤仇，啊，他是来报怨的，来报仇的，仇上加仇，那来生更麻烦，会报得更残酷。啊，讨债的你没有还，你把他杀掉，不但欠他债，还欠他命。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啊！啊，三途地狱太可怕了。第三种，众祸地狱，众多苦聚，就刑聚，聚来必生，何当相害？ 就是同时你要受很多的刑具，啊，我们从果报来想他的业因，啊，那就是对付动物，或者是对付别人，啊，手段非常残酷，有鞭有打，啊，有刀砍，啊，到你将来受报的时候，所有的刑具全部都来。啊，因果报应呢，丝毫不爽啊！第四个，号叫地狱，这是痛苦到极处，比喻众苦，发悲号冤叫之声。啊，第五，大叫地狱，比喻诸苦是更发大苦声。第六个，炎热地狱。火水升起，火焰炙然在周围，苦热难看呐，是被火烧死的。啊，这个夜莺就现在我们对动物烧烤。啊，我们今天烧烤动物，将来在地狱里头自然受着果报。啊，地狱刚才说了，不是阎罗王造的，与阎罗王、与东岳大帝、啊，与天神毫无关系，全是自己业力自然变现的。啊，天人知道，那鬼王也知道，阎罗王、东岳大帝都是鬼王。啊，这些鬼王心地都非常仁慈，啊，都不忍心众生受这些刑罚。他受刑罚是自己变现的，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佛菩萨都没有办法救他。啊，谁能救他？他自己。自己要是真正忏悔，啊，真正觉悟，认错，后不再造了，这个地狱立刻就没有。啊，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现在人不相信呢。啊，我这些城隍找我，我问他了，你为什么不找别人来找我？啊，城隍很有味道，因为你相信。哦，我相信他讲的，我相信嘛。他讲我小时候的事情，我相信。还有，我们家乡城隍庙被毁掉，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提到这个事情，我完全相信。啊，城隍庙被毁掉，那个时候大概我是七岁，祭祀了。啊，过年的时候，啊，我们住乡下嘛，过年的时候到外婆家，啊，住在外婆家大概住有十几天嘛，啊，外婆的邻居不是景陵，各四家我都很清楚，啊，外婆家的各四第四家，第四家了， 他家里有个人生病，口里的就说城隍要搬家，拉他去挑东西拉夫，所以他病得很重，告诉他家人，如果我们烧纸钱，我有钱的时候可以雇一个鬼代替我，就可以不要去。那就有这么个事情了，所以那一家真的烧纸钱，还炸了什么纸人啊、纸马，烧掉，烧的还不少了。他说够了够了，一些我找到这个人代替了，过几天的病就好了。哎，真有这么一桩事情。三天之后，城隍庙被军队炸掉了。把里面那些神像全部破坏了，但是城隍是三天之前搬家了，那个搬家半夜三更的时候吵吵闹闹声音，这个街旁边的居民都听到。那天下雪，第二天早晨从城隍庙到那个城门口的这一带街上，雪当中有印子，有这个骡马的印子，也有罪人的印子，还有戴着脚镣手铐的时候，地上都有，都看到。哦，大家晓得城隍搬家了。搬走的第二天，城隍庙就被砸掉了。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城隍庙我去过好多次，母亲到城隍庙烧香，带到我们去那个阎王殿，一个你看干坏事的受这个报，所以我们印象很深刻。这一生没有学坏呀，得利于城隍庙的教诲。起心动念我们会想到城隍庙，小时候所看到了，以后长大学佛了更相信了，在理论上搞清楚了，这有理有事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会小心谨慎，不造恶业，不跟人结怨仇，别人纵然是毁谤我、侮辱我、陷害我，怎么样来障碍我，我都不计较，不跟人结怨仇，一定要记住这个。他怎么对我，恶对我，我也善对他。我每一天讲经都给这些人回向，都希望他们造作的罪业能减轻。古圣先贤教导我们以德报怨，不能以怨报怨，冤家宜解不宜结，知道这些人都有佛心，本来是佛，只是一念迷惑，迷在名闻利养里头，自己以为跟我有冲突，实际上毫无冲突。他们障碍我，怕我回到祖国。其实这个都是错误的一个概念。我可以回去。当年破老在世，我们是好朋友，每年我至少会看他两次三次，到北京看他。每一次他都劝我回来，落叶归根。 啊，他不在了，他在，他是我的护法了。啊，别人有很多这个是非口舌，到他那里就止住了。啊，他走了，明山法师也走了，啊，天主教的大主教富铁山先生也走了，这都是我的好朋友，都是护法，现在没人护持了。啊，怕我什么呢？还不是怕我回去，啊，占了他们的地位，啊，抢了他们的供养。其实，这个想法全错了。啊，我要回去，我讲得很清楚。啊，我不要任何头衔。啊，我也不会做佛教会长。我也不会做方丈主持，我说我回去，只要有个小地方，我每天讲经。啊，如果不让我讲经，我不回去。啊，我这一生都是讲经。啊，在一个寺庙里头是轻重的身份。啊，这个主持当家之事，我都不愿意做。啊，我就是轻重，我就是讲经教学，啊，这个可以。啊，教佛学院我都不干。啊，我的讲经教学希望用网络、用微信。啊，像现在一样，全世界人都可以同步收看，我就心满意足了。你们要的。我不要啊，你们所担心的全都错了啊，啊，对你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啊，所以这是个误会啊。对我有没有障碍呢？实在说没有障碍，我讲经在哪里讲都一样啊，现在这种宽频网络非常方便，只要有电脑都可以收看。啊，电脑也能够收看微信。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讲，通通都一样。啊，所以这些障碍实在上说的对我都不相干了。我每天很快乐，很欢喜。啊，这部《无量寿经》越讲越欢喜，越讲自己越有受用。啊，真的是长生欢喜心呐！啊，法喜充满。那第五个是大教地狱，啊，这个念过了啊。第六是炎热地狱啊，第七个是大热地狱，第八是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受苦没有间断，无有间歇啊，那是最苦的了啊。以上八大地狱之外，还有八寒地狱啊，八寒冰雨，依次横的，前面是纵的，一层一层算纵的，这是平的，横的啊。八寒地狱是横列的啊，第一个恶不头此番炮严寒必生，体上生泡。我们中国人家冻疮啊，冬天太冷的时候， 生冻疮。啊，最容易生的是长在脚部。啊，我们小时候也生过。啊，如果说是大寒，全身生的，那这个就痛苦了，非常痛苦了。啊，第二个，泥刺不脱，极寒必生，蹄分泡裂，哦，这个冻疮裂开，那是非常非常痛苦。啊，第三个，呼噜噜，这个都是发出的声音。啊，受苦啊所发出的声音，啊，含鼻而自口中所发，啊，震动的声音，啊，阿婆婆也是的，呼呼婆，温波罗，啊，这个呼呼婆同样都是声音，啊，痛苦的声音。第六呢，这温波罗是青莲花，这就分裂了。啊，这个冻的时候，肉皮肉啊裂开了，像青莲花一样。严寒逼迫啊，身份炽烈如青莲也。啊，第七呢，波头摩红莲花。啊，前面是青色的，这是冻的紫红色的。都是严寒冻裂的啊，身份啊裂开，像红莲花一样。第八，摩诃波陀摩，叫大红莲花啊，那这是最痛苦的了啊，这个身体裂开啊，像个大红莲花一样。这此上啊为根本地狱。啊，下面呢，再为我们说明有禁边地狱，有孤独地狱。这是属于第二类，第一类的八寒八热是属于根本地狱。第二呢，十六有增地狱，八大地狱中，每一大狱皆有四门，每一门外啊，复增四狱，名为汤味增、湿粪增、风刃增、烈火增，或为十六处，称为。十六有增地狱啊，八大地狱合计有128处，一名禁边地狱。地狱的名号就是他受罪的状况，堂位是火烤啊，火烧啊，这不是炒，很炒个烤啊。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我们小时候在灶火里头微芋头啊，微芋头，微马铃薯啊，因为那个灰是烫的。灶已经烧完了，饭煮好了，啊，里头不生火了，但是里面灰是热的，啊，吃东西放到了里面去，那小朋友最喜欢干这个事情，啊，还有冬天烤火盆，啊，取暖的时候火盆烧完之后灰是热的，啊，也可以喂这些东西，啊，那么有这种地狱。啊，粪食增呢， 这是很可怕的啊！这是就是粪坑的大粪坑的啊！人要把你放在大粪坑里面去，那个难过，那很苦啊！啊，第三呢，锋刃啊，这就是刀剑。许许多多的刀剑靠近你，我们讲刀山剑术属于这一类的啊，烈合尊啊，这是被淹死啊，而且这个水都是不干净的啊，严重染污啊，这是受罪的人，这个小鬼把你丢在河底下啊，那么每一个大地狱都有四门啊，四门外面呢都有这四种啊，里面才是真正的根本地狱。那由此可知，罪人的时候进入地狱的时候先受这四种，无论你从哪一个门的时候你都要受啊。第三类的呢叫孤独地狱，这个不在地底下啊，在山间，在旷野，在树下，在空中，其类无数啊，受苦无量啊。啊，这些为什么称地狱呢？他在这里受罪，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穿的，啊，像风吹雨打的时候，他都得要是承受，啊，也是受苦无量。地狱苦果，其最重处，一日之中84000生死，经无量劫。这是无间地狱啊，一天生死多少次呢？84000次啊，死了风一吹又活过来了啊，再受罪。这一部书啊，是他做了一桩真正的大好事啊！要知道，中国人的智慧也不得了啊，古圣先贤的真有智慧呀！啊，留下来这些典籍宝啊！啊，唐太宗要想，因为他太年轻了，28岁做皇帝呀、啊。年轻的时候打仗啊，将军呢、啊、哪有时间读书，没念过书啊，现在做了皇帝了，怎么治这个国家啊？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人，他找老祖宗啊，啊，从三皇五帝一直到前面一个朝代晋朝啊，这2500年当中，老祖宗留下来的经史子集啊，这些典籍里头啊，他要关于修身、齐家、治国的这一些理论跟方法啊，招一批人去查啊，让魏征带头啊，成立这么个小组，花了好几年的时间，10000多部丛书里头啊，逐渐逐渐把它缩小，到最后精挑细选65种，再从65种里头把唐太宗所要的抄下来，编成这一部书，叫《群书治要》。 啊，就是治国平天下最重要的经典。啊，这部书成了之后，唐太宗手不释卷，天天读它了。啊，同时又抄写了不少部，分送给这些大臣。啊，大家一起学习。唐朝贞观之治就是这个的治基。那从他自己本人真干真学。那所以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有那样辉煌的成就，就靠这个。啊，但是这个书唐朝亡国之后，在中国失传了1000年。啊，《唐书艺文志》里头没有提到它，唐宋元明清的历史上都没有。啊，一直到嘉庆皇帝登基，啊，乾隆让位给他儿子，自己做太上皇，啊，这也是盛举，很难得。他做了60年皇帝，啊，说可以了，让儿子，啊，日本的天皇，啊，逐祸他。送些礼物，这叫进贡了。送些礼物，礼物里头有一套驯书之钥，这中国人才看到。从日本先后流传到中国来，啊，就一直到满清末年，不超过10套。啊，所以这部书很多人不知道。啊，当然没有见过。到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成立，把这套书印了2次，一次用日本的原版，我们这次就是用的商务印书馆的日本的原版。另外呢，商务印书馆用签字排印了一套，缩成小本，就像万有文库那样的。啊，是商务的，他这个去这一套书的名称叫丛书啊，什么丛书里头啊，有这部书啊。那么这民国初年啊，时间呢是说的是。大概我都还没出世，啊，86年以前的事情，满清亡国，中国社会军阀割据，一直在都动乱，啊，所以这个书啊，没有了，找不到了，那个时候印。我估计最多顶多印1000套，那2次就印2000套。中国这么大地方，啊，这么长的时间，到哪里去找啊？我知道有这本书，但是没有看见过。啊，怎么知道呢？我读过一本叫《诸子之要》，世界书局出版的。这本书我看过，啊，他前面序文上提到，这个书是群书之要最后的20卷。啊，我在晓得有这么一套书，嗯，唐太宗编的这么一套书，但是找不到了。那我问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不知道。啊，商务印书馆本身也没有这个藏书。啊，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几次， 有同修好心，大概到处替我找，居然找到了两种。啊，两种都找到了。啊，寄来给我看，我如获至宝啊！哈，这还得了，中国有救了。啊，我说这是祖宗之德了。啊，把这个两本书留给我。啊，我就让世界书局印一万套，不会失传了。而且把本子放大了，字看得更清楚更舒服。啊，又发现了国学之要，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复兴了。啊，有这个基础就行了，没有这两样东西，这两典籍在，我们没有办法入门，从哪里念起？啊，四库全书分量那么大，啊，有这个就有办法了。啊，有入门之处了。啊，不但救了中国，而且救全世界。啊，让我们想到汤恩比博士说的话，解决21世纪的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孔孟学说什么？就是全书之要。大乘佛法就是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这是大乘佛法，这两样东西真的可以救国，真的可以救全世界，一点都不假。我们遇到了，全心全力来投入，啊，报祖宗之恩，报三宝之恩，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39页，439页，第六行。啊，第六行，我们前面呢学到这个地方，地狱苦果，其最重处就是无间地狱，也叫做阿鼻地狱。一日之中啊，84000生死，境界无量。这个14时，所谓是万死万生，一分一秒啊都不停的，所以叫无间啊。下面呢，辅弘济云：作上品忤逆十恶者，感知指最极恶逆者。 造罪业，忤逆食物是极重的罪业。如果是有嗔恨心啊，没有一丝好的慈悲心，造这个恶业都招无间地狱的果报啊。忤逆是杀父亲杀母亲啊，杀阿罗汉，阿罗汉现在在这个世间很少啊，你找也找不到他，但是有等流的。这个罪业跟阿罗汉相等的啊，阿罗汉是什么人呢？是圣人，在这个世间呢是老师。换一句话说，如果杀师长啊，教导你的这些老师，你也用恶意去害他去杀他，这个罪业也是地狱罪业，也是无间地狱啊。第四个是触佛身血，佛不在世了，触佛身血是当年提婆大多干的啊，造这个业，提婆大多就深深看到大地裂开堕地狱去了啊。那现在佛不住世，也有等流罪，以恶意破坏佛菩萨形象啊，无意啊，没有关系，无意是过失，不是罪。啊，不喜欢佛教，恨佛教，要把佛教灭掉，啊，这个念头很严重，这种心态把佛像毁掉，啊，把经书烧掉，啊，这个侮辱出家人，都犯这个罪。啊，也是无间地狱罪业。最后一条呢是破活合身，诸位一定要知道，既然发心剃度出家了，佛门里头无论哪一个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都是一家人啊。如果为了宗派不同而起了斗争，这个罪业也是堕阿鼻地狱啊，这叫破活合身啊。佛教啊，不但是本宗的啊，像我们修净土同是净土宗啊，净土中也有派别啊，都是诸佛祖师承传的，没有错误啊。啊，修净土的人要彼此斗争，互不相容啊，自赞毁他是决定不能往生啊！不但不能往生呢，果报在地狱，这不可以不知道啊！啊，那净土宗之外的其他宗派呢？啊，像显首宗、天台宗、啊三论宗、唯识宗这些宗派呢？这些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无论是哪个宗派，亲兄弟全是释迦牟尼佛传的，你不修可以，宗派很多，我选择一门 一个宗，啊，一部经、一部论的专修，这是佛赞成的，佛欢喜的。啊，为什么呢？修学真的要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因为所有一切法门，所有一切经论，最后都能通大般涅槃。啊，所以我们就是走的路不一样，方向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不但佛门里头所有宗派是一样的，不同宗教还是一样的。啊，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啊，没有一个宗教是叫你去做坏人，去叫你杀人放火，没有的。啊，宗教都是劝善。啊，但是方向跟目标有差异。有一些宗教目标是在天堂。啊，那么佛教有没有升天堂的呢？也有。你看佛家跟我们讲的天有28层天。确实有很多人喜欢升天的。啊，佛家的经典呢教他升天。啊，升欲界天，你好好的学习上品十善，再加上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这是这个人升天的。啊，升欲界天，看他自己修行的功夫。啊，欲界有六层天，最下面的四王天。啊，再上去忉利天，我们中国人称为玉皇大帝。啊，玉皇大帝就是忉利天主。啊，升到这个天的人很多啊。再往上去有夜摩天、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叫做欲界。啊，一层比一层高，一层比一层殊胜，福报也大。啊，如果我们把欲望，又是讲五欲、财色名食睡，啊，七情五欲控制住了，这要定功。啊，定能把它控制住，啊，它就不会起现行。啊，这样的条件，它就超越欲界了。啊，它的情欲都受禅定的控制，它升到色界天。比欲界高了，色界有18层天，完全看禅定功夫前身。啊，分为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前面三禅，初禅到三禅，每一层有三天。第四禅有九重天。啊，是个非常特殊的世界。啊，我们今天讲的，科学家讲的，空间维次不相同啊。色界天没有欲。啊，色界天化身，完全是化身。啊，都能够将心安于一处。啊，这种人生智慧不生烦恼啊，寿命很长。 啊，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啊，虽然长，也有近的时候。啊，所以它并不是很究竟。啊，再往上去呢，修更深的禅定，四空定。这是六道里头最聪明的人。啊，跟我们中国老子一样。啊，老子有一句话说，他说：“无有大患呢，为吾有身。”我最大的忧患是因为有个身体，没身体多好啊。无色界天就是没有身体啊！你看，没有身体，他不需要穿衣吃饭，他也不需要房子居住啊，真的是得大自在了啊！无色界有四层啊，所以总共有28层天呐、啊！啊，这么大的一个范围，没有出六道轮回。啊，还是凡夫。啊，有没有方法出六道轮回呢？有，定功再加身就出去了。啊，你看看，色界修四禅，无色界修四定、四空定，合起来讲呢，叫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不是说四禅之外有八定，不是的。包括四禅啊，如果我们说的细一点，就是四禅四定，这一共是8个啊，四禅八定呢，在释迦牟尼佛在世那个时候，印度许多宗教啊，通通都修。不但呢，宗教里头提倡要修这个四禅八定，啊，学术界的人也修，啊，所以他们对于六道轮回里面的事情搞得很清楚啊，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么佛门里面。将这个四禅八定作为修习禅定的基础，啊，要从这修起，然后再向上提升，啊，这不到第八定吗？啊，再提升第九定，啊，第九定是什么人修的呢？阿罗汉，啊，那由此我们就知道，小乘里头。从须陀洹到阿那含三果，全是修的四禅八定，叫八定。八定修完了，修第九定，阿罗汉。九定修成了，证阿罗汉，这才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佛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境界向上提升呢，是要真修啊！啊，讲经教学不行呐、啊，这个东西是解悟啊，不是真功夫啊。真功夫是要放下，啊，放下就提升了。啊，讲经教学是帮助你看破。看破之后一定要放下啊，放下见思烦恼就超越六道轮回了，放下尘沙无明就超越十法界了啊。佛教教学的目标是以一真法界为归宿啊，到一真法界才算是你学习毕业了啊！现在是毕业了啊，没到这个境界，那是还是做学生，还没毕业 这是学佛同学不能不知道的。我们再看下面，前面讲的是地狱，这三恶道，底下一段呢讲恶鬼。恶鬼者，大乘一章第八卷说，以从他求故名恶鬼。又常积虚，故名为恶，恐怯多畏，故名为鬼。恶鬼我们要对他认识，这是六道里头的一道。这一道他是造作恶业感得的果报。最明显的呢，他感到饥饿，常常饥饿，找不到东西吃，所以称他做恶鬼。恶鬼道里面有福德的，他在恶鬼道就当了鬼神，鬼道里头有福报的，像山神、土地、城隍。民间呢有很多祭祀的，有个小庙，有人祭祀供养他，这个鬼叫多财鬼，他有福报，他不会受饥饿之苦。但是这一类的鬼并不多，绝大多数的鬼都有饥饿的果报，所以常常要求人，求人呢来帮助他。我们佛门对于恶鬼的照顾很周到，许许多多金灿佛寺都是布施他们的饮食，为他们讲经说法，让他们减少痛苦，也帮助他们开悟，早一天呢能够离开恶道。那么另一个现象呢，就是他多畏、恐怯，其实害怕，多畏，这叫鬼。诸位要知道鬼的性质，你就不要怕鬼了。为什么呢？鬼怕人是真的。你要是怕鬼的话，那你怕不如鬼，这个就错了了。世间谚语有所谓，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如果遇到鬼，你大声一叫，他马上就想跑掉了，他不敢惹你了。你越懦弱，他越欺负你。你比他强，比他还厉害，声音比他还大，动作比他还快，他赶快就跑掉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遇到鬼不要害怕，如果学佛的人呢，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都很好，他听到佛号就走了。菩萨论云：鬼者畏也，这畏就害怕了。鬼的性情叫鬼头鬼脑，鬼鬼祟祟，确实鬼是这种信心。 啊，他心不正，啊，念头是邪的，啊，所以他怕正，啊，所以邪不胜正嘛，啊，所以说虚切多畏。有畏者呢，能令他畏其畏，啊，也有些鬼，啊，人就怕他。啊，这些鬼的时候是有福德。啊，一般人怕他。啊，但是人一个人心正就不怕鬼。心虚心邪啊，这种人怕鬼。又希求名鬼。未必恶鬼啊，横从他人，希求饮食以和性命。啊，这是恶鬼普遍的一种情形。啊，他希望别人布施饮食给他。佛门里面的施食对象呢，就是鬼神。啊，佛门里面的咽口是专对咽口鬼，咽口鬼是恶鬼的代表，他确实罪业深重啊，堕到这一类的鬼道啊，肚子很大，喉咙像针尖一样，你就知道这是业力变现的。食物到口里面，他口一张开喷火，把这个食物就烧掉了，所以他得不到食物，他没有办法喝水啊，口里面吐出来是火。所以佛啊，以佛事来超拔啊，放咽口就是专门布施这个咽口这一类的鬼，他们非常可怜啊，施食咽口施食对象是这一类的鬼啊，这也是怜悯这些众生啊，帮助他们。又云有说即可憎故名鬼，这个憎就是我们讲很严重啊，啊，即可非常严重啊，再称之为鬼。有比即己感即可也，这是把他的因说出来了。他是什么因？贪、吝啬啊，自己有的不肯帮助别人啊，有财不能用财布施啊，有粮食囤积啊，别人饥饿啊，他不肯来周济啊，不肯救济啊，这样的业因就感得的恶鬼道，所以贪心重啊，坚定舍不得给人，叫集财啊。啊，感得即可也。经百千岁，这是鬼的寿命。恶鬼道，一天是人间的一个月。我们人间一年， 在轨道里头是12天，你就晓得日子能多难过。他寿命多长呢？大概短命的都是1000岁。这个地方去不得了，很苦啊，比地狱好一点，但是非常非常辛苦啊。不闻不得闻水名，岂能得见？况复得出啊，这就是可怜，听不到江水的名字。对，他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有说呢，被驱一股名鬼啊。这些鬼常常被诸天的这些天神、鬼神啊，这些恶鬼呀，常常为他工作啊，等于说是给他当差，听他指使。啊，所以这个也称之为鬼。此道一边住处，啊，便于许多处所。有所谓，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鬼。人鬼杂居啊，空间维次不一样啊。有福德者做山林中庙神啊，山神、土地啊这一类的，这是有福报的啊。他有人祭祀，有人供养啊，那么这是在民间去看呢，很多很多，无福德者呢，居不净所，不得饮食，常受鞭打啊，田禾色海，受苦无量。啊，没有福德的，住的地方是不净处。啊，粪坑、茅坑，啊，污水沟，他常常住在这些地方。啊，不容易得到饮食，啊，而且还常常受鞭打。啊，他怕，胆子很小，啊，怕人家害他，怕人家打他，啊，有的时候被这些鬼王抓去田禾涉海，啊，受苦无量。《伏弘记》里面有记载的，他们造的是下品无逆食物者感知地狱也是造无逆食物，轻重不一样啊，他们的最轻，地狱的最重啊，是恶孽中啊最轻的啊，堕落到恶鬼道。再接着看下面呢，畜生道。畜生 心以为旁生，指旁行之生类。心婆沙论云，其行旁，故行为业旁。以行旁故，行业旁，是故名旁生。旁是横的意思。是横行霸道啊，起心动念啊，违背常理啊，这叫横行啊，不孝不敬不忠不义啊，是这一种业因而多出生到的。这一道也非常之苦，慧疏云：“此道便在住处，披毛戴裘，邻家羽毛，四足多足，水落空行。”水里头的鱼虾，路上的走兽。空中是飞鸟，通通都是属于畜生这一道，互相吞啖，受苦无量啊！在这一道里头，我们才能看到说弱肉强食，诸位一定要知道是畜生呐。那不是人呐！人道里头也讲弱肉强食啊，这些人死了之后，来生是畜生道去了。只要有这种观念，不好啊！这畜生道的业因呢，不可以。仁者爱人呐，仁义的意思。圣贤教导我们怎么做个人，来生还能够得人道，不是人生。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无常，人有五德，决定呢不能够违背。这个五德就叫五常，五常是德，五伦是道，五伦是讲人与人的关系。不能不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伦理关系失掉了，世界就乱了，无常也没有了。无常是仁义礼智信，仁有爱心，有慈悲心，有不忍人之心，看到别人有苦难，一定会全心全力去帮助他，没有任何条件，不求回报，这人干的事情。人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是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这仁义也。仁有理， 出生没有理呀。啊，人有智，啊，要用理智，不能用感情。用感情就到三恶道去了。啊，理智超过感情好，你来生能得人天身。如果情执盖覆了理智，这个人就是三途的。啊，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一定跟道德相违背。啊，古圣先贤的教育以这个为主啊。我们这一生很好，来生比这一生还好。这叫善啊，这一生不错，来生不如这一生，这就错了。啊，智慧的人要有前后眼，要能看到过去，要能看到未来。啊，这就是人，超过出生。超过恶鬼地狱，道理就在此地。啊，人言为之信，啊，信德是道德的根基。人要不讲信用了，所有道德都毁掉了。啊，五伦就像五层的大楼一样，性是什么？性是第一层，第一层不坚固，怎么能盖到第五层？啊，仁义礼智信呢？在佛法里面呢，跟我们讲就是五戒，五戒跟中国的五常。意思完全相同，不杀生就是仁，仁慈的人啊，不会伤害众生的生命啊，不偷盗，这是义；不邪行，这是礼。啊，不饮酒，这是智；不妄语，这是信。你看，五戒跟五常完全相同。啊，能把这五个字，我们这一生做到了，没有违反，来生才能得人生。我们这一生能够得到人生，过去生中持五戒或者是修五常啊，有这个善根才能得到人生呢。所以人天叫善道啊，那得人生在这一生当中啊，这一生当中我们可以说缘不好，不殊胜啊。为什么呢？没人教我们了啊。古时候在中国，世世代代家里都教你啊，父母教你，长辈教你啊，家里面还有学校，就是私塾。私塾是家庭子弟学校啊，家长应该是祖父或者是曾祖父，这些老人一定是礼勤、有道德、有学问、有爱心的这些人 啊，来做老师，啊，教导啊家族的晚辈。现在没有了，现在家没人教你啊，学校也不教啊，社会也不教啊，走遍全世界听不到啊，道德仁义里听不到啊，仁义礼智信没人讲了啊，学佛的人也不讲五戒十善了。啊，所以学佛的人妄下堕落的很多。什么样因感什么样果报。啊，佛弘戒律都说，做中品无逆是我者感知。啊，下品无逆是我。魔鬼道，中品是畜生道，畜生比魔鬼还苦啊！为什么呢？弱肉强食啊！他到外面去找东西吃，说不定别人就把他吃掉了啊！他离开他的洞穴，离开他的屋出去了，能不能再回来？很难讲啊，出去被别的动物吃掉了啊，非常辛苦啊啊，忤逆十恶不能走，这是三恶道的业。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这第二愿，永离我取啊，不堕我取愿看经文，所有一切众生以及耶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阿弥陀佛的宏愿，24章，48愿，前面呢都介绍过。啊，前面都介绍过。那么我们现在学的呢，是第一章。啊，第一章啊，第二愿，不堕我趣。弥陀世尊将这两愿放在最前面，意思非常之深。那个世界为什么称为极乐世界？这是诸佛世界凡圣同居土里面最苦的。极乐世界没有， 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人天。啊，不但三恶道没有，阿修罗也没有，罗刹也没有，真是好地方啊！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阎摩罗界者，指阎摩王之世界，就是恶鬼道。啊，我们中国称为阎罗王。啊，阎摩罗是梵语，啊，翻译不同，所以注经里头，因为它是音译的，啊，又翻作阎摩，啊，阎摩，阎摩，啊，这个音都相同，啊，幕后一个阎摩罗。啊，在中国民间最普通称的就是阎罗，啊，把这个魔字也省掉了，啊，称阎罗王。啊，以为父，父罪人之意啊。啊，这就是用捆绳索把人捆绑起来，这是比喻，是这么个意思。啊，阎摩罗王是梵语啊，什么意思呢？是意识为平等王。啊，阎摩罗翻成平等。舍此王登陆，治理世间生死罪缚之业，主守地狱，罢寒罢热，及其眷属住小地狱，决断善恶，一时归足于无趣中追摄罪人，垂考治法，更无休息。啊，这是鬼王啊！啊，鬼道也是福报啊最大的。啊，鬼王心地还是善良慈悲。啊，待人接物公平正直。在鬼道里头才做福德鬼啊。阎摩罗这个是最福报最大的。啊，其次的城隍。城隍有等级。有城隍总督，有督城隍，有一般的城隍。啊，城隍总督就好像一个国王一样。啊，督城隍好比是省长，普通城隍在县市长。鬼道里头，社会组织跟人间大致相同。啊，他有阶级的。啊，有统辖的，这大鬼王统辖的小鬼王。此王登陆，这个登陆啊，就是我们讲的生死簿啊。啊，我们人间也有要户籍，户籍是人间的登陆啊，鬼道里头有。啊，又登陆， 他治理世间生死罪福之业，他管这个事情啊。但是要晓得，跟我们人间掌管这个司法是性质相同的，你不造罪业，他不能陷害你，所以他叫平等王啊，他公平啊，公正啊。啊，轨道里头没有贪污啊，没有受贿啊，啊，公平正直啊，你造的善业，他送你到善道受生。他帮助你，你造的恶业呢，他把你送到恶鬼地狱里头去受苦。为什么？善恶道是消恶业的处所，我们造了个业，业要消掉啊，业不消掉，不能提升境界，不能成佛，烦恼业习通通消尽了，就成佛了。那你有恶业，你不到那个地方去，消不掉啊，修福亦复如是啊。这个修佛的人要明白，修了大福报了，福也要消掉，清净心里头善这个祸福通通没有，你心才清净呢。恶业染污，善业也染污，都不是清净的。啊，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要回归到清净心。啊，有染净不行，有善恶也不行，通通要把它消干净。啊，善恶没有了，你就出离六道轮回了。啊，十法界里面，六道是恶，是染；四圣法界是净，是善。啊，纯净纯善呢，都提升到声闻、缘觉、菩萨、佛，提到这些地方去了，还是要消啊。在那时候要把这善业消掉，心真正清净了，染净善恶都没有了，你才超越十法界啊！超越十法界，真的你成佛了，这叫成佛啊！天台大师六界佛里面称他做分真即佛，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但是他没有圆满啊。为什么没有圆满呢？他还有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无明断了，无始无明断了，习气没断啊。习气要断了啊，他就是究竟圆满佛啊，《华严经》里面称为妙觉如来啊，那是达到究竟圆满了啊，真正证得无上真等正觉啊，没有比他更高的了，这究竟圆满佛果。 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三起心经》里面说得好，降伏阎魔王。这谁来降呢？降就是带着你啊，谁带着？这小鬼啊，无常小鬼啊，他是来戒引人的。人到临命终时，无常就带你走了，把你带走，送你到阎王那个地方去审判呢。啊，你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在阎魔王那个地方都有资料。这些资料从哪来的？是我们自己家里头，家里头有神。虽然现在我们不要了，不供他了，不供他，他不是不来，他还是要来啊！他天天在记录啊，每隔几天他要去报告啊！啊，所以你在阎罗王那个资料库里头有资料，叫有凭有据啊。我们起心动念都有记录啊，不要说言语造作。中国古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没人知道，那就错了。鬼神都在那监视住啊，这一桩事情诸位去念念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你就知道了，那个里头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佛经里面讲得也非常好啊，因为道教已经非常流行了，所以佛经这一部分呢就讲的比较少，可是经典里都有啊。我在前几年江一子老师画地狱变相图啊，画出来之后我就突然想到，因为这张图是以道教玉历宝钞这一本书里面所写的啊，把它画出来。我想佛经里头啊一定有这个地狱的记载。我找了几个同学去查大藏经啊，他们好像花了几个星期把大藏经里头有关佛讲到地狱的全部抄下来，也抄成一本书了，一共取材于25种经论的资料啊，佛讲得很详细啊。我们把这些资料印出来了，汇集成一本，我提了个名字，注经佛说地狱纪要，分量不少，讲得很详细，比玉历宝钞讲得好。玉历宝钞只讲有果报啊，但是哪一个果报是什么因造成的不详细，佛经里的详细啊，哪一种罪报是哪一种业因啊。这本书 我们印的数量也很多，大量流通啊，注今佛说地狱皆要啊，我们一本一本书去看很困难啊，经论太多了啊，现在通通抄在一起，抄在一本，这个我们看起来就非常方便啊，这个书要多看啊，知道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谨慎啊，罪业不能造啊，造了后头通通有果报啊，造的时候不知道啊，果报现前后悔莫及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南洋马来西亚他们印成袖珍本啊，小本携带非常方便啊，那分量多嘛，我看他的袖珍本就好像那个基督教圣经一样，嗯，也有这么厚，那圣经一样啊，印得非常好。所以这些无常把这个人的魂就带走了啊，鬼魂就带走了，交给阎罗王随业而受报啊，阎罗王审判他啊，善业多恶业少的，善缘成熟，阎罗王会帮助他，送他到人道来，送他到天道去啊，造作的罪业恶业多善业少，恶缘成熟啊，这个缘是他临命终时最后的念头，那个念头关系很大，最后这一念是善念，那就善缘成熟啊，你的善业先受报，如果最后的那一念是个恶念，你有怨恨啊，你心里又不平，这个很麻烦，这立刻就到恶道去了啊，所以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那就往生极乐世界去了，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呐、啊。我们死了以后到哪一道，自己负责任呐、啊，是自己的念头，不是别人，与哪个都不相干，这个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平常我们的念头要善，最善的念头就是念佛啊，心里头常常有阿弥陀佛，口里头常念着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生到极乐世界决定一生证得究竟圆满这是一切法门里头的确是无上的法门，第一的法门啊，无有伦比的法门啊。底下叫圣因生善道，恶业堕泥泥啊，恶业就到地狱去了。又设双亡啊，也有解释，经典有解释的啊，这个阎魔王是双亡啊，兄及妹也皆作地狱主地狱王啊，兄妹两个人，兄指男士，妹也你女士，在地狱里头男女有别 故曰双亡。这个表法的意思很深呐、中国古圣先贤知道啊，男女关系得其正，社会安定，家庭和谐，天下太平。男女关系乱了，家不家，国不国，啊，社会动乱了，这一定的道理啊。连地狱道里头，你看看男女还有别。啊，人间要不讲五伦可麻烦了啊，现在就是现前的社会伦常都丢掉了，没人讲了啊，灾难这么多，灾难的因是什么？就是两桩事情，一个是杀，一个是淫。啊，每一天杀生有多少？啊，杀生里面，堕胎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堕胎，每一天都超过15万以上，因为15万是医院里头有登记的，那还有没有的？你说每一天要杀15万以上，杀的什么人呢？自己的儿女，这个业多重，多可怕！啊，你杀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给他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个问题多严重！还有每一天吃的这些动物啊，家里养的牛羊猪鸡鸭这一类，还有野生动物啊，我听同学告诉我，平均每一天上亿呀啊，当然地球上人口有70亿，哪个人不吃？啊，我相信每一天一个人吃的不止一种。这样一看的时候，每一天造的这个杀业大概超过100亿以上啊。啊，这些冤魂他肯饶你吗？哪一个动物你杀他，他甘心情愿来供养你的？没有啊。你杀鸡，你看鸡飞狗叫，都都他逃命啊，他逃不掉，被你抓住杀去杀掉了，不是甘心情愿的。啊，那么我们就能想象的时候他多痛苦，他被杀的时候多痛苦啊，被吃的时候多痛苦 他能没有怨恨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没学佛不知道啊，麻木不仁啊。学佛之后，明白这个道理，想想真正是对不起他们。啊，这才选择素食，向他们忏悔呀。啊，没学佛的时候也是天天吃肉啊。一年吃多少啊？啊，套一句俗语所说的，不知者不罪呀。不知者也有罪，罪轻一点。知道还干呢，那个罪就重了。那不是轻罪了。啊，知道啊，这些恶决定不能做啊！啊，煞道淫妄酒啊，佛门的大戒，无论出家在家，一定要遵守啊，对自己有好处，利益是自己得的，不是别人。啊，所以人一定要懂得自爱，自爱不造恶业，不跟众生结冤仇，不跟众生对立。啊，宁愿吃亏上当，也不能占人便宜。我们的来生前途非常光明啊。啊，这一生受的委屈再多，越多越好。为什么呢？把恶业不善的业都消掉了，累积起来全是善业。啊，这就知道来生的果报多殊胜呐！啊，殊胜到一定的程度，这个世界没这么大的福报。那怎么办呢？你就到天上去了啊，看看你的福报啊，适合于哪一层天啊，就把你送到那一层天去了啊。但是诸位要知道，28层天也比不上极乐世界啊，甚至声闻缘觉菩萨佛设法界都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比，还是念佛好啊！拼命念佛了，争取极乐世界。啊，我每天在跟大家分享这一部《无量寿经》，特别是黄念老的集注。啊，鼓励同学们，我们要真干。啊，真念佛的人，真往生，而且品位之高，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啊，借时造作，极重的无逆十恶都不怕，不念佛。我们的果报肯定堕地狱，我们念佛往生可能品位很高，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真念佛的人同学们有没有见过？有没有看见过真念佛的人？ 真念佛的人心里头有佛，口里头有佛，身上也有佛。我看到很多这些真念佛的人呢，一般都是一般人瞧不起的，都疏忽了。这是我们没福报啊！乡下阿公阿婆，他们是真念佛人，你跟他们接触，你看他满面笑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跟他讲什么话，他都是阿弥陀佛。你讲了一大堆，也不知道他听进去没听进去，他全是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没有。真念佛人。也就是说，这个世间什么言语他都不要听，他我就要听阿弥陀佛，什么话也不要讲，我一开口就讲的阿弥陀佛。真念佛人，这种念佛人往生十报庄严土，肯定上辈往生，这上品上生，上品中生，是这一类的人呐，千万不能瞧不起，对那种人要顶礼呀。在极乐世界他的品位比我高啊，我不如他了。我还有杂念呢，他杂念没有了。真正是纯净纯善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的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没有。一天到晚你看他行住坐卧老态龙钟动作缓慢，人非常慈善善良慈悲你骂他阿弥陀佛，你赞叹他也阿弥陀佛，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一句弥陀念到底，这是真正念佛人。符合楞严经大势至菩萨教诲，度摄六根，净念相继，他做到了。觉明妙行菩萨所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他做到了。我们跟他比，比不上啊，差远了。我们知道他绝对往生，我们知道他往生的品位很高。他自己也许不知道，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再往下看，阎摩罗戒者，即次王之管界，就是双王管辖的地方。男众管男事，女众管女事。俱舍楞严，阎摩王国于此占卜州下，过500余山呢，有阎摩王国，纵广量一耳，从此辗转呢，散居于处。 这是俱舍论里的小乘论。在唐朝的时候，中国佛教小乘有两个宗派，有一个俱舍宗，就是依俱舍论修行。佛告诉我们，这在佛藏经里头说的，佛子释迦牟尼佛讲的，就是佛子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叫非佛弟子。所以小乘经论，我们大藏经里头就是四阿含，翻译的相当完整。今天南洋、泰国、缅甸，这些都小乘国家，他们用的巴利文经典，就是我们中国翻的四阿含。两个对比，大概他只比我们多50部的样子，3000多部啊，只相差50部，你就知道中国古时候对于小乘经典几乎全部都翻出来了，不是不重视啊。可是唐朝中叶之后，我们的祖师大德就不用小乘了，而用儒跟道来代替小乘。这个做法没错，为什么呢？这1500年来，大乘八个宗出了不少祖师大德，说明用儒道来代替小乘是正确的。但是最近的200年，中国佛教把儒道也放弃了，小乘也不要了，变成没有根的大乘佛法。这个起因是慈禧太后，就慈禧太后造的这个罪业很重啊。我们很客观的去看法，应该是说慈禧太后的文化水平不高，她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跟大乘佛法了不认识不了解，疏忽了，只搞表面形式，甚至他完全相违背，自称为老佛爷，这个罪过太重了。清朝从开国顺治历代帝王都是佛弟子，对佛都称本师，自称弟子，唯有慈禧太后自称老佛爷，把佛菩萨都贬低了。他是国家领导人，上行下效，所以让一般这些大臣、民间对于传统、对于佛教 逐渐就淡化了。到清朝亡国这100年，不断的信心不断下滑了。到民国，民国就更差了。民国初年军阀割据，中国内战频繁。刚刚统一，日本人发动侵华的战争，8年抗战。这个8年对中国来讲是灾难呐！中国人最大的损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给打掉了，再看不见了。抗战之前，传统文化还有一点痕迹，你还能看到；抗战之后，痕迹都看不到。也没人说了。这个因就造成今天社会动乱，造成今天地球上的灾变。这是国报啊。这个国不好，每个人都知道不好。都在想方设法来挽救。联合国从70年代就召开化解灾难的和平会议，化解冲突。到现在大概有40多年了。没效果。冲突频率年年上升，灾难年年扩大。我们这个出家人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个缘分去看看联合国。我参加了10几次的会议，了解了，明白了。参加会议的这些人都是学者专家，各国爱好和平的代表。我是代表澳洲大学去参加的。我提出的这个建些建议都是中国古圣先贤治国平天下的一些道理。与会大众确实闻所未闻，没听说过，非常赞叹，非常喜欢，但是不相信，说这个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种心态对我是非常沉痛的打击。如何能让这些人相信呢？建立信心呢？一定要做出实验出来。不做出来给他看，他不相信。05年年底，我们终于有这个机会，在老家安徽庐江汤池小镇，用这个小镇来做实验，让这个小镇48000居民，男女老少， 一起学《弟子规》，啊，学传统文化，出乎意料之外。不到四个月，小镇的人心转变了。啊，我们中国人讲啊，人人都有良心呢，良心发现了，不好意思做坏事了，这个效果太大了，啊，让我们感到老祖宗说的话不错，人之初性本善，人心本善。啊，人民是很好教的，你看一教，良心就发现。这个这一桩事情让我们这些老师们非常震撼，没有一个人想到，最初我们预计总得教个两年三年才能看到成果，这不到四个月就看到成果了，说明老祖宗传统文化太了不起了啊，所以2006年10月，啊，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啊，在巴黎办这个活动，把我们的成果向全世界介绍。啊，我们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详细报告，3天展览，啊，联合国给我们个展览室，影响到全世界。当时192个国家的代表都希望到汤池去考察。啊，去观察，去学习。啊，这个事情虽然不是很顺利，啊，可是我知道，至少有30多个人用私人到中国观光旅游的身份去看过。啊，这才晓得。中国这些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古时候可以做到，现在还是一样可以做到，没有做不到的。啊，问题你有没有诚意？你想不想真干？有诚意，真干，不为自己。啊，这一条非常重要，要是为自己，诚意就没有了，这个事情做不成功啊，没有自己，决定没有名闻利养。啊，为今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寻求安定和谐，找一个出路啊，与自己毫不相关呢。啊，我们自己的本分是讲经教学。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榜样，学佛就是要跟他学，学的跟他一模一样。啊，师尊在世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教学，教一辈子，79岁圆寂。啊，一生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我们在经论上看，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放假了，天天干了。啊，现在 佛教沦陷为宗教，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痛心的。社会大众什么眼光看佛教啊？迷信。啊，释迦牟尼佛是迷信吗？跟我们讲的这些经典，大学问呐。世尊一生在世所讲的，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五个大科目：伦理、道德、因果、哲学、科学。这五样东西都讲到登峰造极，都讲到究竟圆满。啊，怎么能说它是迷信呢？啊，可是今天经论没人讲了。啊，社会大众呢说佛教是迷信，表现在外面确实让人家感觉到是迷信。啊，不愿意接触。啊，我要不是遇到方东梅教授，我也不会相信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老师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把佛教介绍给我，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以前没听说过，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我都没听过。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我从这个地方入门，老师告诉我，佛经哲学不在寺庙。我说为什么？寺庙的人他们不学了。那在哪里呢？在经典。啊，这个指导是真实智慧。老师要不说，我到寺庙去多看看，我就会说老师骗我。啊，老师先把它说明了。啊，现在出家人不学了，不是没有东西，有东西在呀。啊，要我到经典里面去学习。啊，学了61年了，不但是最高哲学。我看最近这20-30年的科学研究的一些论文，他们的报告，我很欢喜。科学最新的发现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的看法，20年之后、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是什么呢？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哲学，会被世间人普遍承认。啊，这也就是把爱因斯坦的话说对了。啊，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宗教里面跟科学最接近的是佛教。 啊，这些人也都过世了，啊，都不在了。所以我们要在经典上下功夫啊，真的不是假的。啊，科学的论文可以跟我们作证，科学家已经发现到佛经上所讲的阿赖耶，真不容易啊。啊，现在的物理学家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宏观宇宙，一个微观世界。微观世界就是量子力学，讲的跟阿赖耶相同，用的名字不一样，说的是一桩事情。啊，阿赖耶的三细相，第一个是业相，科学的名词叫能量。啊，阿赖耶第二个叫转向，科学名词叫信息。第三个叫境界相，科学叫物质。物质、信息、能量，阿赖耶的三细相完全相同。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什么阶层的功夫能见到阿赖耶呢？佛说八地以上，换一句话说，七地以前都没有见到，只是听说而已，没见到啊！啊，当然不清楚。这个三细相是说什么？宇宙的缘起，宇宙从哪来的？万物从哪来的？生命从哪来的？我从哪里来的？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那么今天科学家见到阿赖耶了，是不是真到八地菩萨呢？不是，因为他不是从禅定当中见到的。啊，今天科学是用数学，数学是科学之母。啊，从数学里面呢推论，有这种理，有这个道理。然后再用精密科学仪器去观察发现的。那报告居然跟佛经讲的一样，我们不能不佩服。他还是凡夫啊，借重于高深的数学，借重于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啊，去观察发现到做出了报告，就他还是凡夫。如果这些科学家能够学会佛教的方法，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下放下，他就成佛了。啊，我相信他们放下比我们快。为什么？他们了解事实真相。啊，知道《般若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知道啊，八百卷大般若总结只有一句话：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量子力学渐渐契入这个境界，这好事啊。啊，所以佛是什么我们要清楚。佛是一个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了解宇宙万物啊，人生 真相的人，这个人成为佛陀。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对于宇宙万法的现象，他一清二楚，而且真正得到受用。下面又长阿含经地狱品。这一品经我们在编注经佛舍地狱集要长阿含这一品我们全采纳了。这里面说阎浮提难，大金刚山内有阎罗王宫，王所至处纵横六千有行。虽然他在地球上跟我们的空间维次不一样，我们修定能见到他。为什么呢？禅定能够突破空间维次。所以定中的境界是真的，不是假的。跟梦中完全不一样。定中确实看到不同维次空间的景观。世界也不一样。最近网络上有很多信息。有同修下载了两集给我看。内容呢都是讲今年12月21号玛雅预言银河对齐这段事情。这两份报告大同小异。前面我看到的是说地球从3度空间转变为4度空间。后面这个报告说地球从3度空间转变到5度空间。完全是个崭新的世界。里面有一桩事情我不明白，我想不通。他说这个转变呢有3天地球处在0度空间这个里面，这个我想不通。0度就没有了。这是数学里头的数学的概念，零是什么都没有。如果跟佛法两个对比，这个零呢就很像是佛经讲的真如本性。但是也不像，因为数学这个概念的零，它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佛法里面讲的这个什么都没有，讲空啊，空啊，什么都没有，空里头还是有。慧能大师开悟，第三句讲的就是自信的样子。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你看，本自具足就有啊，不是空的。他所以具足，具足上他不显。佛法讲隐现，他具足的不现。所以你不知道他具足。 具足的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跟我们说过，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一句话就说的慧能大师第三句所讲的本自具足，啊，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换一句话说，今天科学家讲的能量，能量从智慧来的，信息，信息从德能来的，物质，物质从相好来的，但是在自性里头不现。如果有缘呢，它就起现行。啊，什么缘呢？一念不觉，阿赖耶出现了。自信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所以十报庄严土是心现心生的。啊，这个里面无论是正报依报都是发心。啊，发心体，发心土。啊，或者说身是发心身，居住的地方是发心土，跟我们这里完全不一样。啊，阿赖耶所变呢，那就是十法界，十法界一真庄严是阿赖耶所变的。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这个十法界就没有了。你就见到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是无始无明，习气没断，习气断干净了，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报庄严土例外啊。真正的永恒不变的就是常寂光啊，所以常寂光有灵的意思，但是跟灵不一样，灵是真的没有东西啊，常寂光里头真的有东西啊，但是我们讲了，它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你想象不到，六根都接触不到，科学用仪器也接触不到，用数学也接触不到，这就是自性啊，这个才是真正哲学上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